等坐下一开口，英明终于找到了一点这人他以前就认识的熟悉感。董晓没有摘眼镜，也没有摘帽子。司机往里面让了一下，他就坐在英明对面。他抬了抬下巴， 好久不见。 声音很沙哑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伤的缘故。英明看着董晓，目光没有集中在他的疤上，但是也没有故意避开。司机在旁边看着他们俩这种微妙的气氛，扬了扬眉，然后很轻地咳嗽了一声。 既然人都到齐了，就干脆说清楚吧。 董晓显然没有先开口的打算，三个人各自沉默了一会儿，最后先发问的还是英明。他看着对面的董晓说， 为什么选择我？ 演员做导演的圈里并不少，他跟董晓私交谈不上，恩怨也谈不上，共同利益更没有任何关系，基本上不具备一切合作的先决条件。而对于英明这么直接的发问，董晓则很浅地笑了笑，似乎也并不意外。他很轻地点了下头。 因为你便宜。 这个回答一出，司机挑了下眉。英明笑了。桌上放着电影的剧本大纲，详细的内容司机坚持等他签约的时候再说。不过故事的脉络很清晰，很出乎意料。剧本竟然不是一般的都市小品风，是要讲三个特种部队的受奖士兵退役之后，在社会上重新适应生活，开始自己人生的故事。英明拿到这个大纲的时候很意外，实话说，这真的不太像是董晓的风格。司机说剧本是董晓的构思，朋友的执笔，因为正牌的执笔编剧是写小说出身的，所以整体的故事性会很强。英明对这个剧本非常感兴趣，总觉得如果好好拍，可以拍出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。可是也正是因为这个题材他很有感觉，在跟董晓他们的合作上反而就更有保留。 我并没有做导演的经验， 司机也没做过演员，我更没有做过监制。 董晓接得很自然。他们这次三个人挑战的都是自己之前并没有涉及过的范围，尤其是说服司机站到镜头面前，为时费了董晓一番功夫。可这就是这部电影的噱头，演员做导演，导演做演员，用自己另外一个视觉角度来看待一部电影的拍摄过程，摒弃掉已经形成习惯的经验积累，更注重自己的直觉。英明也是才知道，原来这个电影司机会演男一号。在脑中想象了一下可能的造型，最后发觉实在是脑补无能。他看了司机一眼，从对方眼里读出了尴尬的排斥。原本脾气相当不好的一个人，竟然能妥协，也真是稀奇。不过对英明来说，重要的不是这个问题。 可是，如果要我做导演，我就要求在拍摄的时候，不能过多的夹杂其他人的意见。 换言之，他要独裁。董晓皱了皱眉， 你一点经验都没有，要我们完全放手给你拍，要是拍出来一部垃圾，责任谁担？ 英明这边一点退让的余地都没有。 演员表上有谁就谁担，你们找我，这就是风险的一部分。我告诉你们了，我没有做过导演，但是这个剧本的想法我很有兴趣。要我做，我就要求做一个真正的导演。电影的拍摄到剪片，我都要独立的全责。 做演员不介意跟任何人合作，但是做导演的话，英明不是一个喜欢协同工作的人。人一多，变数就多，与其把时间花在互相说服的沟通上，他宁愿一个人承担起所有的责任。事实上，他本来也不是一个会在工作上诸多让步的人，只是深刻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太多。董晓和司机不是不意外的，他们三个就这个问题争论了一个下午，一直快到晚上才勉强达成一致，让英明全权负责拍摄。但是如果针对剧本的理解有较大的改动，必须要一起商量。电影的投资全部是董晓去联系的，包括批文这些，他都表示可以搞定。任务分摊开， 就是英明和司机主要负责拍，董晓负责这部电影拍完以后的所有事。确定了司机做男主，三个人又讨论了一下男二号的选择，结果司机说了一个英明完全没有想到的人， 王一奇。 你怎么想到他了？ 严格说，目前大部分人的概念里，王一奇依然算是一个比较偶像派的演员，虽然主演过几部作品了，但大多没有深入挖掘的价值，就是符合大众口味的商业片。对于目前他的阶段来说，打基础吸引人气是首位，至于突破自我什么的还谈不上。毕竟他不像英明，已经有一部可以称之为巅峰的作品，最渴求的是打破自己之前的那座奖杯。王一奇在面前还一个杯子都没有呢。可司机出人意料的很坚持， 我看过他以前的电影，你构思的那个男二号跟他本人很合。 那男三呢？ 三个人现在还缺一个。司机直接把视线转到英明身上， 男三英明上就行了。 从演员的安排上完全没留董晓的位置，英明不知道这是董晓的意思还是有其他的原因，但是既然司机和董晓都没提，他也就保持沉默。从那天之后，三个人就要经常凑到一起研究前期的筹备和确定电影的风格、基调、表达手法。研究了很多国内外类似题材的电影，应明甚至还做了不少笔记。石毅说他一天到晚不见人，其实多数都是在看电影。不过自从两个人谈过石毅家人的事，应明心里也留了一个底，陈诚找上他是早晚的，被动等着人找上门的感觉不太好受，但是暂时也没有其他办法，以不变应万变了。等他想起来要告诉石毅王一奇在新电影里也要跟他合作的时候，他人已经在电影的新闻发布会后台了。拿出手机想了一下，最终觉得这时候告诉不告诉其实都没有本质区别了，他最后又把手机放了回去。今天其实并不是他们筹划的那部电影做发布会，而是之前和董晓刘丽合作的那部。虽然排片是在五月左右，宣传却这时候就开始跟了。英明也是临时被通知要出席这场活动，主要内容应该是发布电影的主题曲。归根结底还是董晓回国的事之前被媒体曝光了，想当然电影的宣传方不愿意放过这么好的炒作爆点。不过对现在的情况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，他们可以趁机为自己的电影做个广告，以题材和阵容想占据一块新闻版面绝对不是问题。跟刘丽合作的这部电影制作方都是很大的制作公司，只是发布一个主题曲排场却搞得很大。英明看见了之前引荐他去拍跟王一奇合作的那部电影的赵老师，就过去打招呼，刚好碰到边上刘丽。刘丽笑着叫住他， 英明，好久不见啊。 英明手上端着一杯香槟，也笑着点点头。 是啊，你看起来不错。 嗯，没有任何理由过得不好。 刘丽今天的穿着绝对是艳压全场，眉梢眼角的自信让人很难不把视线放到她身上。英明不动声色地喝了一口香槟，有媒体在旁边拍他和刘丽的合照，他也没有刻意避开。刘丽当然更不会了，他很随意地站在旁边，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他和英明唯一相熟的人身上。 你最近见过石毅吗？ 并不意外他会提到石毅，英明点点头， 见过。 他情况怎么样？还好吗？ 刘丽的语气不乏关注，不过这话听了英明挑了下眉。 他怎么了？ 我听人说他最近可能遇到点事儿，本来想打电话给他，但是怕不太方便，有机会的话帮我转达一下关心，如果有需要帮忙的他可以直接来找我。 分手了也依然是朋友，刘丽毫不掩饰自己对石毅的关心，甚至那层隐隐的暗示也表达得有些露骨。不过这是他一贯的作风， 英明完全不奇怪，反而是刘丽说的话让他想了一会儿。那次他们两个谈完了，就还是各忙各的。从平时看，石毅后来的情绪已经较之前自然很多了，并没有感觉到有心烦或者棘手的事，所以英明也没有再过问什么。两个人都有各自的事业，这方面他们都保留给对方充足的空间。不过鉴于现在的局面有点复杂，英明本能的感觉刘丽提到的所谓事儿应该没那么简单。